就是人的生产制造的功能，是吧？生产制造的功能啊，用现在工业分类来讲，那叫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。第一产业农业啊，第二产业工业啊，你得有生产制造，哎，你得有生产制造，是不是？哎，那这是营气。那什么是胃气啊？是吧？胃气顾名思义就是防卫保护之气啊，人体啊防御外邪的能力啊，防御外邪的能力。所以啊，体弱风寒袭啊，体弱风寒袭，是吧？你光富有，你没有巨大的防御能力，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那你生产的粮食，你生产的再多的好东西财宝，那都是给别人预备的。哎，所以叫一生二，这二是缺一不可的，一个叫营气，一个叫胃气，是吧？这大家要明白啊。你看那什么贫血营养不良的，那就是营血不足啊。那老感冒的，慢支哮喘肺气肿，动不动就皮肤感染，你看，那就是胃气不足啊，胃气不足。那么我们把它简单的落实到人体的脏腑功能上啊，和人的内脏脏腑功能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你看啊，中医说脾胃是人体的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啊。我们讲营气，你看首先离不开脾胃啊，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光有脾胃就够了吗？啊，还不够啊，肝藏血哦，生产出来的气血干什么了啊？得有肝脏把这血藏住啊，是血库。哎，因为气血是生命的根本呢，是吧？肝把血藏好了，目得血能视啊，你看电视玩手机上网的时候啊，肝脏派一支部队，气血给眼睛供血啊。手得血能奢，你写字啊，你画画啊，啊，除了给眼睛派出去一支部队供血外，还得给手派出去气血，叫手得血能奢。那走路呢？足得血能步，是吧？听歌呢？耳得血能闻。所以呀，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气血，脾胃制造，肝脏藏血啊，肝脏是个大血库啊。所以中医说五劳七伤，你一切生命活动离不开气血，生产出来的是有数的，浪费过多是要得病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久视伤肝血，哎，这大家做记录啊，久视伤肝血，久卧伤气，久行伤筋，久立伤骨啊，久立伤骨，说话多了还耗伤肺气呢。所以生命是个用进废退的过程，但是别浪费啊，浪费多了亏空了就是病。所以中国人咱们老祖宗最好的啊传统叫什么？叫节俭啊，生命啊你得省着用啊，你光知道吃好的大鱼大肉，你吃它，我告诉你它也吃你，是不是？哎，因为人吃的好东西它得去运化，人在运化的过程当中也是耗人的精血和元气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人至老年戒之在得呀，人到老了别贪多啊，贪多嚼不烂啊，因为人吃肉，肉也在消耗人的元气，所以 吃的过多叫过食肥甘，足生大丁。糖尿病不是吃毒药吃出来的，糖尿病就是肥甘厚味吃的太多，人体消耗气血来运化这些肥甘厚味，浪费的太多，哎，所以人就要得糖尿病。就像举个相对很恰当的例子啊，你家房子大吗？啊，你家房间多吗？哎，你冬天交的取暖费就多，哎，你把房间的灯都点亮了，是吧？你怎么的？哎，你耗的电费就多，你家里啊养的花多，你看你生活支出多不多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人呐，你要有一个平衡，是吧？哎，你要掂量掂量，你能吃几两干饭？哎，你得，你不要想你能不能买得起，你还要琢磨琢磨你能不能养得起。啊，你包括你吃东西也是，你不要老琢磨我能不能吃得起，你还要想你的五脏六腑的功能能不能运化得起，能不能运化完了不得病。哎，所以今天的一句养生的金玉良言就是，人吃肉，肉也在吃人。哎，吃的恰到好处叫补益，吃多了肉把你吃了就消耗了你，你就会得病啊。这是营血，是吧？脾胃生化气血，肝脏储藏气血啊。那么胃气呢？啊，胃气呢？哎，我们讲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所以人的皮肤毛窍还有我们喘气儿这个鼻子，是人体防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，所以可见人的防御能力，人的抵抗力，是吧？人的免疫力的第一道防线，它的总管就是我们的肺啊，我们喘气儿这个肺，是吧？那是不是人光有肺主了皮毛，人就麻病不得了呢？啊，非也，是吧？还有那个小孩一听狗叫，听个打雷，还吓病了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人的免疫力不光是你那皮肤裹得紧，你那鼻子眼儿过滤的好，你就不得病，是吧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心神，啊，心主神明，是吧？一提到心神，心就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是不是？你看那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都带着保镖呢，是吧？所以中医说叫心肾相交，是吧？你这人胆小还是胆大呀？啊，那面一声震雷响，你是吓破了胆还是吓尿裤子了？谁说了算？是吧？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乱呢？是不是？哎，肾精，肾精足的人心神就安啊，肾精亏的人，是吧？什么叫男抖穷啊？是吧？以前说相对象，你看那男的老抖腿，或者那胳膊啊老哆嗦，是吧？为什么抖男抖穷啊？啊，他为什么要哆嗦？他肾精亏，他靠这个哆嗦来掩饰这个肾精亏，或者他哆嗦，他本身肾精不足，他定力就差，他就哆嗦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讲了营血和胃气。那么制造营血的过程就是人营气的一个功能。那么何为营啊？哎，营就是人的有效的吸收和利用。

细胞严重缺血就会坏死。所以脑萎缩、老年痴呆是吧，和中风，这老哥仨往往是并肩而行的。那脑萎缩和百会穴塌陷和三线必有一尾，这之间什么关系呢？百会穴是吧，我给大家讲经络、讲腧穴的养生的时候讲过，百会穴为人体养生一重要的药穴是吧，其作用哎，叫头顶有百会啊，足心有涌泉是吧，说第一也不为过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经常揉按百会穴可醒脑开窍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好多人说我吃补脑的药，我吃营养神经的保健品，我老年痴呆脑萎缩我都没鼓得好，你按一个穴位就能把脑萎缩按好吗？何况我们在健康评说当中还曾经说过这么句话，叫针无补法，是不是啊？扎针灸不能无中生有啊，是不是啊？说我今天没吃饭，我扎个针灸吧，我就饱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光听说过扎针灸减肥的，没听说谁说我太瘦了，你给我扎针灸，我长二两肉吧，这个大家听得少。但是今天给大家再补一句话，我们学知识，兼听则明。哎，什么叫见多识广啊？哎，知识多了不压人，知识多了你就能权衡比较，是吧？这句话叫什么呢？叫经络以通为补，是吧？扎针灸，你没吃饭，它不能让你饱了，但是你天天吃饭不长肉的人，扎了针灸调了脾胃功能，你还是吃原样原来一样的饭，哎，但是呢你却长肉了，就吸收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什么道理啊？哎，这什么道理啊？哎，叫勤劳才能发家致富，是吧？懒惰注定贫穷一生。说人到什么时候你要勤劳，是吧？人生是这样的道理。那么身体当中呢也是这样的道理，你看你吃再多好的东西，你脾胃不干活，你吃进东西它不吸收，反过来呢你吃的东西和原来一样，甚至你补钙片都没补上的骨质疏松，你通过点穴疏通了经络，强了肝肾，你甚至不用吃钙片，你正常饮食，你就能把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吸收利用，进而呢增加骨密度。哎，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祖国中医扎针灸补钙的道理，是吧？其实说扎针灸补钙是吧有点牵强，因为针里边没有钙呀，而更准确的是说扎针灸调和了人的脏腑功能，增加人体的钙质吸收利用的能力。所以这句话完整的来说叫经络以通为补。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再说三线必有一尾，大家就容易理解了。三线，百会穴塌陷叫中气下陷，阳气不足，不是贫血就是低血压，是不是？你高血压的人，你高血压的人是吧，你百会穴要是塌了，你脑一定是中了风了，脑梗了，萎缩了，是不是？有人也问过我说高血压的能不能按百会， 是吧？你按百会穴能预防保健低血压，那高血压的我能不能按百会？告诉你，能。为什么呢？百会穴是补足中气的，补阳气的，诸阳所会。那高血压的你按百会能不能把血压越按越高啊？不会。哎，这叫什么呢？哎，这个呀叫醍醐灌顶，是吧？啥意思？说你家烧开水呢，是吧？水开了，壶盖盖着，那水就漾出来了。反过来呢，你把这壶盖打开了，那水开的沸腾的再严重，它不会漾出来，是不是？其原因是什么呢？哎，就是把这盖打开了，把这气儿啊散出来了，是吧？哎，也有一个宣泄的作用。所以按摩百会穴，低血压的中气下陷的帮你提升，高血压的按百会穴叫醒脑开窍防中风。啊，你回去千万别把这个点穴按摩把它当成你吃西药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不能用，那个不能用。养生保健之方法啊，是劳动人民的智慧，取自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是吧？只是你要理解这里边的科学道理啊，不能胡弄乱弄。这是百会穴塌陷。那么太阳穴塌陷是什么道理？是吧？太阳穴是胆经的走行，是吧？我们在教大家晨起醒脑四式，是吧？晨起醒脑四式啊，这里边有一个迎香穴开窍疗法啊，迎香穴开窍疗法啊，其目的就是要来疏通五官七窍，也是帮脏腑把这窍门打开，是吧？其中这个揉太阳穴一直揉到风池穴，哎，这就是对肝经胆经的疏通啊，对肝胆经的疏通啊，明目啊，降压呀，安神呢，哎，这都是太阳穴的保健作用啊。你看那高血压的人，那太阳穴往外鼓鼓着，是吧？反过来呢，脑萎缩低血压的，太阳穴往里边熬着，是不是啊？你拍片子骨头折了吗？没折，哎，但是呢，哎，就像我们吃那个什么呢，吃那个瓜子儿啊，葵花籽儿，是吧？那葵花籽儿长得个大饱满，你不用说里边那瓤它也成熟实在。反过来你那葵花籽儿稀瘪，你不会拿来再去吃的，费那个劲，因为里边肯定瓤也没有或者很小，是吧？所以这外壳的饱满与否，它就标志着种子是否成熟。人脑壳你就把它看成葵花籽那个壳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太阳穴塌陷是肝经肝血的大亏。那还有风池呢啊，还有风池呢，老百姓的话叫后脖梗子，是吧？这个关系到整个腰脊椎的健康啊，也关系到人肺的免疫力啊，也关系到人肺的免疫力，是吧？所以啊，你像那个慢支哮喘肺气肿的，经常爱感冒的人，天一冷了你加个围巾啊，穿个高领的衣服啊，哎，都是为了预防风寒从风池风门风府从这三门而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点穴按摩不但可以疏通经络，还可以强壮输血的保护力，是吧？因为今天呢我们重点要讲的是中气下陷，所以百会穴点穴按摩补足中气，这是个开端啊。我们今天不是专题讲脑萎缩，所以我们把这就一带而过了，是吧？那有的朋友说我就想详细了解，不要着急啊，我们日后的节目的专题，是吧？包括我的这个学生助手的这个啊节目以外的小课，是吧？大课堂，哎，都会给大家补齐这些知识的啊。接着往下说啊，中气下陷，百会穴塌陷啊， 胃下垂、肾下垂，是吧？脱肛、腰椎间盘突出，哎，这一溜都下垂了，什么原因呢？韧带松弛。说韧带松弛，我们翻中医经典，它没有描写韧带的这个文字啊。哎，中医把韧带、肌肉这一系列有弹性、有力量、有屈伸能力的物件，我们把它统称为筋也，能屈能伸为筋也。啊，反过来呢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痿症啊，什么肌肉萎缩呀，是不是啊？韧带松弛啊，这都是痿症，萎缩，是吧？能屈不能伸了，痿症，是吧？还有呢，是吧？那把不住门的叫泄症，是吧？打个喷嚏尿裤子，我告诉大家了，我说这是半条命，好多人不以为是，结果一检查，好家伙，肾出大问题了，是吧？你连大小便都把不住门，咱别说你生活自不自理，你活着都成问题了。所以小现象反映身体的大问题啊，有些我们还要引起重视，是吧？这是中气下陷的症啊，头顶有个百会穴按摩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在这个中焦下焦呢，哎，关元穴按摩啊，关元穴按摩，是吧？其下四指为关元啊，关元与神阙之间，是吧？有这什么呢？七海，是吧？或者拿艾条灸神阙，灸命门，这都是补足中气的方法。这个补法都是通过经络疏通，增加人的功能，进而产生什么呢？哎，物质生产。这是中焦补足中气的方法。那么下焦呢？啊，下焦叫涌泉穴按摩，上焦是百会啊。哎，这就上下呼应了啊。百会穴在上面提，涌泉穴在下面推，哎，这把元气就补上了啊。那么关元气海呢，在中焦运化，是吧？那么有人说了，这点穴太麻烦啊。另外每个穴位点多长时间呢？啊，以酸痛为度啊，不是按的越多越好，是按的效果越好才是真正的目的啊。所以每个穴位两到三分钟，有酸痛有感觉得气了就可以了。那么生活当中呢，我们还给大家总结了，是吧？比点穴按摩更容易的方法，是吧？你像我们的三大基石疗法，它的沟通上下，哎，就是来补足人的中气啊，补足人的中气。你像木桶泡脚的时候，为什么我让大家把木盆里放两个玻璃球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踩这个，是吧？玻璃球踩到足心最痛点上，是吧？现代医学叫阿氏穴疗法啊。泡脚的时候脚底踩个溜溜，哪儿最疼就往哪儿踩，是吧？适度的刺激它，因为痛则不通，你通过把那疼的地方踩到不疼了，你又加上这个木桶浴足，你还有泡脚的佐料，哎，你看就起到了什么呢？温经通络的作用。这叫木桶浴足啊。晨起醒脑三式，是吧？干梳头、干洗脸、干搓脖子，是吧？这是简单的三招哦。你再加上一个迎香穴开窍疗法，哎，这就把三招变成四招了，是吧？更精确一些啊，更精确一些。所以说你在我这个养生评说当中学养生方法，哎，你想学复杂专业的有，哎，你想的学简单易行也有，你看这就兼顾了大家养生的什么呢？你看有的人他上学多懂文化，你教点复杂的， 那得农民老大哥呢，有的书都没念过，特别是不是啊，那怎么办？那你就教简单的。但总而言之，你要让人起作用，让人起作用。这都是体疗的范畴。是不是啊，一分钱没花。哎，只要你把方法做对了，把身体啊调整的经络疏通了，上下平衡了，是吧，晚上睡觉肚子腿蜷起来，肚子推300下。是不是啊，哎，推到脚底下冒汗，推到肚子咕噜咕噜叫，你看。白天呢，哎，壮大树。啊，得木则生，伸展腰肢，强壮腰椎间盘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是很生活化的方法。那么还有人问啊，说光徒手啊，我们想吃点东西啊，是吧，推荐我们吃点什么药，是不是，要不推荐我们吃点什么保健品啊，这个呢大家要到专业的，找专业的人士啊，或者到中医院啊，或者到专业的这个什么呢，保健品的部门，是吧，哎，按着说明书来选。那么我简单的就给大家说几个原则。宗气我们说了这么多，那宗气是凭空而来的吗？哎，不是啊，它是由肝血而生。肝者将军之官，主人一身之筋啊，主人一身之筋啊，所有的肌肉的弹性，韧带的拉力，是不是啊，哎，包括关节的紧张程度，你经常崴脚脖子，关节脱臼，都是肝血不能养筋所致，是吧，包括我们给大家讲过那个痿症啊，什么叫痿症啊，你那宗筋失去气血濡养，哎，它就能屈不能伸啊，就这么个道理，是吧。那么养肝血是吧，一说补药，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什么人参啊，鹿茸啊，是不是啊，冬虫夏草啊，海参啊，都往贵的上面想。当归和肝血啊，你像那自免性肝炎、类风湿、免疫紊乱，那个叫气血不和，肝血不和当归调。但你不要认为哦，我吃点什么药材我就病就好了，一定先问病咋得的，咋改错，是吧，不知病之何生，何知病之何医也，就你连病从哪来的都不知道，你真以为你吃灵丹妙药就能好了吗，是吧。所以我们大家听我的养生评说，听我们这个健康评说节目的目的，就是让你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，知道这里面的原则道理。当归和肝血是吧，男同志惊风鬼剃头啊，女同志类风湿、肝血不和、肝免疫力失调，是吧，这都叫肝血不和当归啊，当归。那还有吗，哎，你像那个病毒性的肝炎、酒精肝、吃药中毒化疗的肝损害，这是啥，这叫实病，它不是虚病。虚是气血不足，实是病邪困扰。那对于这个慢性中毒啊，是吧，肝的这个实病，是不是